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能见度好，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但是气温较低，外出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6号到30号，本市将出现持续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将低于-10度，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02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璐。从今天开始，每天我们的节目的连线嘉宾呢，都会对于明年的投资市场展开一个他们的预期和展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大盘行情。今天两市大幅低开之后，一路震荡走低，早盘沪指失守2500点关口，创业板指数一度大跌超过3%。午后在 5G 概念股集体走强的带动下，三大股指反弹，沪指重回2500点上方，市场做多的氛围开始回暖。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504.82点，下跌0.88%；深圳成指收于7332.35点，下跌0.81%；创业板指数收于1273.45点，下跌0.85%。从盘面来看 ，5G、机场航运、园区开发居板块涨幅榜前列，采掘服务、证券居板块跌幅榜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投资学院首席教授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你好向路，因为之前在金广台的这个采访里边我明确讲了，对创业板来讲，这波希望的调整应该理论上是在前低1184.91点到1230点之间这个空间，所以说在前面的采访一直提示大家空仓观望。那么今天最低点创业板打到了1243.97点，离我预测的上限1230点仅有一步之遥。但是我们关注到今天这种下跌呢，其实是比较被动的，因为美国股市我在前面采访中已经明确说了，已经进入到了技术性的熊市。美国股市究竟得跌多少年？那么按照时间和空间互换的原理，美国股市这轮牛市上涨了大概有10年的时间。所以即便按照0.318的斐波那契的黄金分割来讲，我认为美国这轮调整应该说，虽然中间可能也有震荡反弹，但整体上这轮熊市我认为应该有3年的时间。但是中国股市是绝对不一样的走势，因为在美国股市牛市的这10年里边，中国股市从2007年的高点是熊市了11年，也就是说两个国家的股票走势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的认为，随着美国股市牛熊的转换，那么中国股市有望 在反复的这种打击利空各种不测的消息之后呢，如果能够配合政策性实质性的政策利好的出现的话，我认为中国股市有可能在明年的一季度，最晚的在三季度吧，啊，就这两个时间点展开一轮长达几年的一个中长期的牛市，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嗯，您一直都在关注创业板，那您预计明年创业板的这个走势区间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 好的，那么作为任何王者炒股技术，我是都是很量化的，我不是像有些分析人士信口开河，就是说这牛市来了，熊市来了，我不是这样，我研究世界股市和中国股市指数和个股的走势，我有一个清楚的一个量化的一个标准，就是任何的牛市都是以610天线被征服作为这个牛市的起点。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创业板的610天线高高在上，是在1807点这个位置，所以很显然，就是中国股市如果说展开牛市，就真正的大牛市吧，明年我认为应该是一个震荡反弹，但真正的大牛市一定应该不是在明年。明年我所说的两个时间敏感点，第一季度、第三季度也只是一个，就是第一波的一种反弹修正。真正的如果说创业板能征服1800点的话，离现在还有50%的涨幅，我认为明年应该是至少是不能征服。有没有可能够到的话呢？那也压力也相当大。我个人认为明年，我认为创业板有可能打到233天线，就大家认为的年线附近，那么大约在1600点左右吧。我觉得攻击到这个位置，作为明年创业板的一个目标位，已经是在这种多灾多难的世界格局面前，我认为已经是我相对来说是已经很乐观了。嗯， 好，除了指数之外啊，还有哪些行业以及板块您更加乐观看好？ 好的，那我们综合之前王者的这个周期性理论，我每一年选的股票牛股都是最近2-3年持续调整的。比如说我不看好的都是前2-3年就反复暴涨的，就像今年初去年底我在格局网预测报告会明确说，以茅台为首、格力电器为首的一大批机构公募爆炒的股票，我今年坚决看空。实际上遍观有点名气的分析师里边，我是唯一一个给出正确判断的。实际上这些前2-3年爆炒的股票今年展开了长期的技术性调整，那么明年我看好的显然是这2-3年连续调整的股票。可以跟大家适当的说两个，比如说互联网概念啊，比如说这个像孙正义先生也看好的，就是说VR 啊，包括这个马化腾先生也看好，就5G 的一个应用类的板块呢，因为4G 3G 都炒了，我这些就是硬件设施我并不是太看好，但是 5G 延伸出来的这种高科技下游的产品，上次在采访的时候也跟您说了，比如说虚拟现实这些，那么我认为明年也有相当的表现。再一个，今年我在去年底预测今年石油将有非常好的表现，实际上上半年石油暴涨，当然没跌没涨透，下半年又跌回来了，那明年我依然在动荡的世界局势面前，我依然看好石油会在明年的某一个时间段，也在一些意外事件的影响下，会产生某一波波段性的反弹行情。这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好，除了股市，包括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石油和大宗商品，还有哪些投资品类您认为明年存在机会？ 好的，从一个国家这个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呢，就是中国来讲呢，有一句话叫盛世的收藏，也就是说从古至今真正的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那就是收藏品。那么现在在5年前我就已经预测到2030年，最晚到2030年，中国一定会替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无论是 GDP 还是领导力最伟大的国家。那么在这个10来年的这种过程里边，随着民族的这个气节的上升，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很显然古字画、古玩、古钱币这些代表民族元素的，甚至说民间有一些艺术传承啊，一些非常漂亮的工艺品，那这些我认为未来只要是稀缺的，不能说是大陆货啊，就是说一下生产那个几百上千的不行，就是民间艺者一共就传承就 几十样，比如说那种我以前见过的，就是说在一个小的庆盒里边能够用特别高超的工艺就标注出金刚经全卷的，那个时候十几年二十年前我们还没有钱，那时候那价也不便宜，就是说大概是几百元嘛，没舍得买，后来听说这些都已经被人家包揽绝迹，现在几万一个也买下来，就所有的民族文化的收藏品未来必然展开长期牛市，牛市到什么时候？一直到2030年后，中国鼎立于世界之巅，那个时候应该还是最热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提示，也谢谢您这一年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谢谢您。 啊，谢谢，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今天开始呢，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我们将连线诸多的嘉宾，也是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发表对于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一些看法的嘉宾啊，来听一听他们明年的一些投资策略。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您好。 嗯，向路好。 好，那下面同样的问题也想问问您啊，您对于明年大盘的走势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大概认为会在多少点到多少点区间之间震荡？ 是这样，如果说明年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是有几个时间段要注意的。首先一点呢，就是年初的时间，看国际市场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外盘、美盘啊，近期已经走出了一个熊市的节奏。如果跌的过于超乎市场想象的话呢，有可能带动性会比较强，并且短期的像国际原油价格啊，已经是打穿了基本上大多的这样一个生产单位的平均成本。那么后边呢，必然会刺激一定的这样一个原油减产以及公司的合并。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呢，年初应该是注意一个风险节点，下方的2449是否能再次站稳呢？我们说还是要观察。不能确认为完全底，但是呢，从这个2月份以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呢，传统的这样一个表现节点会带动市场的一个向上。那么以上半年的市场预期来看的话呢，首先还是多关注一个消费。虽然说这一两天呢是5G板块的表现，但是很明显，明年的这种消费预期依旧是最稳定的，特别是对于农村农业啊等这样的一个带动性。那之后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当下的科技板块的活跃节点，特别像 5G， 实际上明年的下半年开始起呢，将会有一个实际落地和应用，所以那个时间会有一个明显表现。同时呢，在中间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季度末二季度初的时候啊，科创板是如何的落地，是否会有 T+0， 以及超过10%的这样业涨跌幅限制，我们现在都在等。而之后的这样一个开户的要求和限制也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毕竟它是直接挂在上海板块之下，也就是说它能形成有效的资金转移，同时和新三板相比的话，它是连续竞价交易。那在这样的话呢，必然会出现一个新板块刚开始的强势活跃。那在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当下的资金的弱势状态，很明显有很多资金都是在备战啊这样科创的一个预期之中。所以说这一点来说吧，明年可能上半年最大的看点就是科创板实际落地后，那么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个正向反应。那整体来看的话呢，明年如果从这个价值预期和估值来看的话呢，在四季度才能有效的看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推动。所以说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震荡的空间应该是相对有限，就是说上下啊，也就是说从现在这位置往上300到500点这样一个空间，而向下的话呢，在100到200点的这样一个预期，也就是在这样一个6到700点之间啊，有这样一个上下的节点，也就是向下来看的话呢，3300到3400啊这样一个位置是非常2300到2400，不好意思，那么向上的话呢是2800到3000啊这样一个位置，基本上呢，主板应该是关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同时一定要注意短期的50指数。虽然说在今天有一个盘中所谓微型的拉下影线，但是很明显都没有一个有效翻红，或者说是站稳主要的均线，特别是上证啊，在这个位置呢还是一个绿盘收盘，所以说市场的这种弱势节奏仍未改变。而高估值的品种的一个估值回落，特别是以当下医药板块的这样一个回落周期， 虽然说长期来看依旧看好医药的整体销售状态，但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和它的研发等等，现在应该还是处于在一个变革周期之内，还没有找到正好的一个估值点。所以说现在高估值的很多品种依旧有回撤的状态，其中包括现在的一些通讯啊科技类的品种。那么除了这个医药之外，那么实际上这一些通讯科技的品种不要看到现在虽然有短期强势表现，但是很明显在明年的这样一个更加确认的市场之中，它肯定会有一个整合和淘汰的过程。那所以说呢，很多的估值也会一个重新再次计算的状态。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投资者一定要注意基本两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就是小盘或者说科技等现在活跃性品种，包括前期的一些科创概念啊，当下的 5G 都属于是跟进资金短期反复操作，而真正能够确认和有效稳定的恰恰是中国的基础消费。那么以现在的基本消费来看的话呢，那么以食品饮料农业等相关特别是农业类的基础类品种结合每年的一号文件啊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都是有非常不错的中期持续表现的机会。而其他的一些估值较高的啊这样一些基础消费或者白马消费类品种，跟随市场的这样一个整体的税费的改变啊，以及购买的这样一个习惯及人群的改变，那么都会有一个估值重新去计算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像医药这样一个行业，还是那句话，我是长期看好，但短期这个位置依旧处于是估值再次确认的状态之中啊，所以说在操作的时间都是一短不一长的一个状态。 好，谢谢申瑞的分析和提醒，也谢谢这一年来您的支持，谢谢您。 好的，好， 那 么再见， 提前祝您新年快乐，再见。 好，祝大家也新年快乐。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那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我们会把近期嘉宾对于明年资本市场的展望呢统一集中在上面，大家可以点击里面的音频啊进行收听。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消费贷快速增长所带来的隐忧。这里是 FM107.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这位是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或者是自己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过月光的时候，有没有过入不敷出的时候，有没有钱袋子比较紧张的时候啊？如果有过的话呢，那香露要恭喜您啊！也许您为此买了房啊，也许您为此投资啊，赚了更多的钱，但也许呢，香露要很遗憾地告诉您，也许您以后会越来越穷啊！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一个话题啊，那就是消费贷快速增长是喜还是忧呢？我们的嘉宾是北京城市学院经管院的研究生导师宋彤老师。宋老师您好。 香露你好，很高兴又见面了。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哈，短期消费贷款哈的占比是不断的提升的。2008年至2017年末，这个比例呢从7.3%增到了16.8%。比如说2017年中长期消费贷款增速是下降的，但是短期消费贷款增速大幅上升。2017年一月份，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是19.9%，那么到了2017年十月就到了40.9%啊。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一个短期的消费贷款和一个长期的这个消费贷款的差异。那首先想问问您啊，怎么来定义这个短期和中长期？ 这个呢在我们的这个统计部门里边呢有很明确的定义哈，就是机构向自然人或者是住户提供的以消费为用途的这种贷款呢，把它称为消费贷款。那么其中呢一年以内的呢是短期消费贷款，一年以上的呢被称为中长期的消费贷款。 好，刚才这样的一个数据是来自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呢也表示出了担忧哈，他说这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人口现象，这个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其实他就是谈到现在啊，消费信贷发展的太快，甚至是有一些青年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的情况，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当然我们想 这么快的一个增长的势头，也应该划分两头来分析啊。我们首先来看看积极的一面，您认为有哪些啊好的作用？ 首先呢，就是短期消费贷款的这种增长呢，事实上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国富民强的一种状态。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之后呢，那我们的消费呢，自然就升级了。那么我们根据近年来的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的这个占 GDP 的比重的这种逐年提升呢，也正好说明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从2014年开始啊，我们的消费已经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首要动力了。所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2017年上半年的最终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呢，已经达到了63.4%。第二个层面呢是这样的，就是这也代表着我们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它是也代表着我们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不断优化。事实上呢，我们从2007年、08年的这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呢，全球的这种外需是它实际上是不够振作的，出口的这个需求呢也在放缓。那么今年以来呢，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呢也有所抬头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内的这种经济呢其实又处于结构转型的时期，由过去的这种大规模的投资主导的这种增长方式呢，实际上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看见是这种消费贷款的这种拉动，这种消费金融引导消费升级，它可以充分的发挥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这个拉动作用，所以从这意义上讲呢，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层面。那此外呢，在国内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创新驱动呢，其实这种战略效应呢还是显现的。互联网的这种技术创新也释放了我们消费金融的需求。我们的电子商务哈，对用户行为其实已经造成了这种颠覆性的变革。很多其他国家其实还是蛮羡慕我们的，就是拿着手机就可以到处消费了。 所以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是我们也得分开来看。 对， 刚才我们所说的短期消费啊，它这个增长太快了啊！那中长期消费，大家马上能想到就是买房，是不是？ 对。 有人说了，那我现在呢，很多钱都在还房贷了，所以呢，我现在的钱不够，不够那怎么办呢？那就借短钱是吧？借这个短贷， 借短融长。 哎，对。所以呢，我们要分析分析这短期消费贷在用途上啊，主要在哪些方面？中长期消费贷用途又在哪些方面？ 短期消费呢，主要是在就是日常的这样的这种消费品的这种消费方面。中长期的话，就是个人住房贷款呢是占其中的主体地位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铺垫哈，就是我们的个人住房贷款呢占整个的住户部门的这个消费贷款的余额呢，它占一个主体的一个部分，就保持在45%-54%之间。然后呢，这个个人住房贷款呢，它因为它的整体债务水平是跟房价相关的。从2008年到2017年的话，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从3万亿增至了21.9万亿，其中房价是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这个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看见哈，就是2018年6月20号的时候呢，那个审计署发布了一个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一个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发现呢，抽查的一些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里边呢，有一部分它虽然借的是短期贷款，实际上是流入了股市，流入了楼市。那但是呢，我们另外一方面哈，我们也会看见一个很突出的事情，也就是从2013年开始，我们的互联网金融的这个数量，就是它的业务呈现一个井喷态势，这个也非常值得关注。 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短期消费贷它为什么增长的这么快，是有很多原因的。 对， 一方面呢，就是手头的钱不够日常的花，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大家可能想一些辙把这钱套出来，然后 做一个周转， 做周转是一块，还有就是投资了， 对， 去做高风险的投资了，还有呢，就是获得这个钱更容易了。但为什么不拿呢？就刚才您谈到互联网金融这一块的影响是吧？ 对，是。 那么对于银行等借贷方来说，它放短贷比放长贷利润更高吗？ 这个要综合来看。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数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只不过呢，是在就是消费贷款的这个特别是短期的消费贷款的这个领域里边的银行的溢价能力会更高。然后从银行的资本的成本来看，可能相对来说要 要好一些，那所以呢银行还是比较追求这个消费贷款的增长。 因为我们曾经算过，比如说信用卡分期啊，或者是消费分期啊，它虽然不叫利息啊，它叫手续费啊， 对， 但那个手续费其实是很高的，折化成年化利率的话， 对， 都是在7%以上的啊，至少， 对，是。 那么这个和刚才所谈到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住房按揭贷款的利息，以及银行放给一些国有企业的贷款的利息相比，还是高很多的， 还是要高很多，是的。 那同时，这个银行放这么多的这个，我们以银行为例啊，放这么多的这个短期消费贷，它的风险会比那个中长期的消费贷更高吗？ 对，这个也有相应的这个数据 啊。太好了啊，今天宋老师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这个也有相应的一个数据。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呢，在消费贷的这个领域里边，它是能够凸显出我们银行还有其他的这种类型的这种机构对于风险的这个管理能力的。那么是这样的啊，就是从整体上看，就是我们消费贷款的这个目标客户，它的总体质量相对于这种企业客户来说呢，应该总体质量实际上是不如企业客户的， 不如企业客户。 对，所以从理论上说，它的不良贷款的水平呢，应该高于这种企业贷款。 对， 那事实上我们看的的确也是这样的。我们根据银监会银保监会的这个数据呢，我们的比如说商业银行的这个贷款利率哈，在这是2017年末的数据，大概在2%上下。那么我们的消费金融的这个不良贷款率在4%上下，4%上下。这个是明显高于这种企业贷款。 您跟大家解释一下吧，这个叫做不良贷款率啊， 就 是 100块钱的贷款余额里边有4块钱是不良贷款的，分成了5级，叫正常、次级、可疑、关注。在不良贷款的这个环节里边，那么我们的不良贷款呢，已经占到100个里边占4个叫不良贷款， 这高于平均水平。 对，那我们再仔细再去分一下呢，会发现我们的各家消费金融公司呢，其实它的不良率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哈，我们的这个蚂蚁花呗，它的不良率呢大概在2%以下。那个捷信消费，还有我们的中银消费呢，还有京东白条，不良率在3%-4%。那个别不良率较高的这种公司呢，可能已经超过10%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很清楚，就是如果是我们风控能力比较差一些的企业，它的贷款规模迅速膨胀的同时，它的不良贷款率也迅速上升了。 你知道吗？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就专门盯某些企业。 没错。 然后呢，知道他们风控能力不强，最后这个企业黄了，他们借的钱他们也不还了。所以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消费信贷的这个数量的增长。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哪些渠道可以获得短期的消费贷啊？不仅仅是银行，刚才你也谈到了一些互联网类的平台啊，或者是一些工具。那么造成啊这种现象的这个原因，我们还是要值得分析一下，因为就像央行的前行长周小川先生所说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和金融现象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甚至是人口现象。因为咱们年轻一代已经出现了挣的少花的多的情况了。那这种情况是咱们现在中国所独有的吗？有没有在走别人走过的路呢？那些发达国家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消费贷快速增长是喜还是忧。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我们 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能见度好，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但是气温较低，外出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6号到30号，本市将出现持续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将低于-10度，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消费贷快速增长是喜还是忧。我们的嘉宾是北京城市学院经管院的研究生导师宋彤。宋老师您好。 您好。 刚才我们说这个消费贷增长很快哈，那么除了银行，消费者还可以从哪些渠道获得这个短期的消费贷，或者说有哪些不同的产品实际上都是消费贷？ 就是我们现在呢接触比较多的呢是银行，那银行的这个里边呢，我们其实是有若干种产品的，比如说信用卡，比如说我们的短期消费贷款，比如说汽车贷，比如说现金贷，这些呢都是银行通常哈提供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从目前的这个统计数据来看呢，银行的这个数据呢仍然是我们市场当中份额最大的这一部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消费金融公司。那么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呢都是属于这种银保监会监管的这种机构。消费金融公司呢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比如说我们这个比较老牌一点的哈，北银消费金融、中银消费金融等等都是。那么这些公司呢，他们可以提供的呢是现金贷、抵押贷，还有一些小额消费信贷。 其实像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消费金融公司，也是我记得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啊， 对， 那时候为了拉动咱们国家的内需啊成立的。 成立的，对， 是。 这是第二类。然后第三类呢是互联网金融公司，比如说综合电商，比如说金融科技公司，比如说还有一些第三方支付公司，我们可能比较熟悉了，我们11月11号刚刚结束的这一场这个 双十一， 那么我们会发现哈、可能很多人都使用了花呗，使用了京东白条，此外呢，我们还有哈、那个，因为消费金融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分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呢是零售业，它直接提供一些卖方信贷，比如说它的一个某一个单品的这种分期付款。 就是你去商场买手机， 对， 商场可以让你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其实这也是一种消费贷款的方式。 对， 那此外呢，还有一些租赁公司，那比如说提供的这种汽车贷、手机贷，还有耐用消费品贷，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种短期消费贷的这些通道。 我觉得在北京，你只要想贷，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是吧？但前提是你还要有一些信用啊，要不然的话人家不会给你。所以这么多的途径，还有就是一些互联网金融的平台吧，各种各样的方式。 是的，我们可能会听见就是像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这个品牌哈， 就是公司加品牌，比如说汇丰漆、趣店、量化派、房司令，您听说过吗？这些实际上都可以提供消费者。 有些我听说过，还到外国上市了。对，当时还有很大的争议哈。好，所以你看这么多的渠道啊，这么多的产品，所以你想消费贷能不增长吗？实际上就是它伴随着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和伴随着整个市场的壮大啊，以及啊相关的这个政策的引导哈、啊，于是啊共同啊助长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增加。那么我们也得分析分析啊，就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看我们年轻一代啊，现在呢确实有这种挣得少花得多的现象啊，那是不是国家在走向富裕的道路上的这个必经的一段路程？ 我对这个问题呢倒还确实是有我自己的看法哈。比如说挣得少花得多这个现象，应该说自古以来哈，其他国家也存在过。你看我们的这个成语里边哈，我们会听说过叫青黄不接，入不敷出，银枝卯粮。其实这个都在阐述挣得少花得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都在阐述那时候就有消费贷了。那时候有所以就是说大家的这种消费习惯其实很多年来啊， 对， 都是这几种，其中就有这种提前消费、过度消费的。 对，就是我们的大脑哈，在消费的时候它是非常快乐的，大脑会追求这种快乐的感受。那这个呢，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对， 哦，这是人性导致的，这个原因好像无可辩驳。 那么在这个环节里边呢，的确哈，也有一些国家呢，他们走出了自己的一个特点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呢是美国的例子，美国的例子呢是非常非常典型的。那么在最初美国的信用卡出台这个就是推出的时候呢， 创新的时候， 对。刚刚上市的时候呢，实际上主流社会是非常不耻的，他们认为只有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无法掌控的人才会喜欢用信用卡。那么就是明明买不起你还非要去买，然后越买越穷，越穷越用信用卡，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是 啊，那么也的确呢出现了一些极端的事件，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金融制度的这个不断的完善和发展，那么渐渐的呢美国的社会也以更加宽容的这种态度哈来包容了这种信用卡文化。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会看见很多主流的这个所谓的主流社会的这个精英人士也会大量的使用信用卡去购买这些消费品。他也许可能不再一次性的把这个消费品的这个，他是可能足够的钱他是可以全款的，但是他现在也会采用分期的方法。他发现了第一呢让他自己的这种流动性的这个压力呢变得小了，更利于他自己打理自己的财务。另外一方面呢，从整个全社会来说，他实际上这种方式也有利于整个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就是消费的不断的提升，消费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扩大，所以这也是一件好事。 换句话说就是人人都不花钱，你挣谁的钱？ 对， 人人都花钱，大家都有钱， 对， 是吧？ 哎，那个香露，您这个总结的非常的好。 其实美国呢，它是建立在几个基础上啊，经济实现腾飞的。一个呢，就是这个铁道、铁路修铁路；另外就是这个车轱辘，是吧？ 车轱辘一转哈，钞票就来了。 还有就是刚才所谈到的这种金融创新， 没错。 所以这个是他们走过的一条路。 对，我们所以那时候很羡慕美国老太太，她虽然没有那个没有还没有攒够所有的房钱，她已经开始居住在一个非常她自己很心仪的房间里了。 是，那么但是也出现过什么情况呢？我们以前在一些美剧里也看到，说哎呀，我这个月账单还不起了，是吧？ 对， 他每个月他都，你想每个月滚，每个月滚，他收入没变的话，在个体当中确实就会出现，比如说窘困的情况、破产的情况吧，穷困潦倒的情况吧。 没错，我们也看到相关的一个数据哈，就是从整体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分析来看呢，超过65岁的美国人，就是只有不到1/3的人可能维持住了他之前的生活水准，或者是比之前的生活水准甚至更高。那么甚至呢还有一小部分人实际上是破产了，可能生活进入了一个比较难堪的一个比较 尴尬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人曾经说美国是老年人的地狱哈，可能也是有感而发。那么我们在经常在这个美国社会里边会看见这种现象，就是比如说一个剧场在开始演剧之前，首先呢先拍卖一些个人的个人用品。那这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可能去世了之后，他可能还有一些债务，这些债务呢还没有偿还，那怎么办呢？大家就非常默认把这个人的所有的物品都拿过来，大家公开拍卖，能卖出多少钱，那我就偿还多少钱。所以这已经成为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社会现象。而我们国内目前呢，由于个人破产的这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所以我们可能还不太熟悉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今天花了明天的钱，但如果活不到明天的话呢，好，把我买来的这些东西还给你们。 对，然后最后你也许我借了你10块钱，但是最后我这个东西只抵了你2块钱，那你就接受这个现实就好了。我已经尽我的力了。 这是一种文化。 这是一种文化，已经被美国社会广泛接受了。 好，那日本社会呢？ 日本社会呢，我们会看见它的状态呢，是我们亚太的这种状态，就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尽量不要借那么多的钱，它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在。那么现在呢，从消费的这个领域来看呢，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哈，说日本的这种消费形态呢，已经从第三代消费已经进入到第四代消费。第三代消费的那个状态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一种经济繁荣期，我们身上的流动性很充足，我们也有很好的那种财富效应。觉得我们很有钱啊，哎，我们该花就花，所以那个时候你会看见很典型的这种广告都是这样做的。难道你买菜的时候戴的这种表和你去大剧院看戏的这个表能戴一款表吗？显然应该是戴2款表，所以它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你应该更多的场景应该消费更多的产品。 这个是80-90年代的时候吧？ 对，是80-90年代的时候，然后还提倡说我们。怎么一个家里才能有一个电视机呢？应该每一个房子里都应该配一个电视机。 对、 是有这种印象在哈。 是的。我觉得好像我们国家也有类似的广告，叫你值得拥有更好的。 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他们也走过这个阶段。 这 第三消费。 这是第三就是第三代消费的阶段。那么目前的话，我们会看见大概可能进入第四代消费的阶段，就是人们怎么会观察到这个阶段的呢？我们就会发现，曾经有一个阶段，如果我们去东京的街头的话，会看见很多很年轻的漂亮的姑娘哈，手上几乎是人人都拎一个 LV 的包。但是现在如果我们再去到日本东京的街头再去看年轻姑娘，她们很少再背 LV 的包了，反而如果还背着 LV 的包上街的话，她们会认为这是一个乡巴佬。 哦， 哎，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哦，那我们会发现这引发了学者们的这个关注，然后发现呢，他们可能已经进入到第四代消费了，就是以这种更加务实的更加极简的这种生活来让自己品味自己就是最想要的那种生活。而且在特别是在这个几次这种自然灾害之后，人们可能忽然会发现他多年积累的房产或者是其他的这样一些财产可能随着一场台风可能就消失不见。那这个时候可能更珍贵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内心的连结，所以他们可能把更多的关注点呢朝向这个层面了。这是我们所讲到的第四代消费的这个状态，就是不再以纯粹的物质的炫耀为主要特征，反而可能更多的走向内心的宁静，然后更加关注别人的这种感受的这样的一个自己和别人感受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状态。 我一听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们更加有个性了。你都穿带着大 logo 的奢侈品的衣服，背着那个包啊，这是一种没有个性，是吧？ 对， 你都开玛莎拉蒂是吧？你都开法拉利，一点个性都没有， 一点个性都没有， 对吧？相反，我穿一个我多少年前买的衣服，这才是我的个性。我穿一件旧衣服，哎。穿一件这个我从一个小店买来的，这个造型很独特的，或者说标志很独特的衣服， 体现了我的品味。 对，这就是我的个性。他不再用绝对的这种消费额去彰显他的个性了。 没错，没错。 哎，所以 更加理性了，可能 这确实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哈。这个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在我们的前面，那也许我们在某种方式程度上呢又有可比性，是吧？ 对， 值得我们认真的去学习。那其实呢。我们看中国目前呢，也是处在一个，比如说经济增长比较 快啊，相对来说比较快的一个阶段，也是房价上涨多年之后啊，在一个房价高企的这个阶段，那年轻人呢也是目前处在啊要努力挣钱工作，需要努力挣钱工作之后去还贷啊这样的一种经济的转型期，所以是不是应该避免过度的超前的用信用的这种方式啊去借贷？那么最后我们来聊聊，就是年轻人的负债和收入，到底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会比较好？当然，年轻人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他可能面临不同的阶段啊，他要结婚呢，他要这个生孩子呀，他要怎样买房啊等等。那您有没有些这样的建议给了大家？ 好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一直特别关注的。我们认为这个话题呢，香露您提出这个话题呢，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做一些分析哈。首先呢，如果是想确定年轻人的负债和收入之间的比例呢，我们想先解决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年轻人的这个生活里边，他的总收入减去总支出之后，能不能尽量的保持更多的盈余。我为什么把这个话题先提出来呢？就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环节里边会看见哈，比如说23岁的已经工作的年轻人，实际上他们的父母呢是大概在45岁以上了。那么在这个环节里边，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年轻人他会很自然的把父母的给予，就是每个月的给予或者是一定阶段的给予，也会自然的算成自己的总收入 啊，当成收入，当成工资 啊，对，当成他的这种对薪水的这样的一部分。那事实上呢，我们认为其实这样的话，其实不利于我们在如果以这个数据拿下来做比例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是鼓励年轻人是在经济独立的这个状态之上，然后再来谈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更好的管控这样的一个生活。 所以您那个收入是个人挣的钱的收入， 对个人的各种，比如说我们的工作薪金，然后劳务取得的这些各种这种收入，它的总和，然后减去我们的各种支出之后，我们尽可能应该来保持一个盈余。那么因为在这个环节里边呢，有一些父母说，哎呀，我挣的钱我以后都是给孩子，那就现在给他有什么区别呢？那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是想和大家提到，就是45岁左右的朋友呢，其实现在应该开始来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事实上，如果对自己的这个养老的这个准备不够充分的话，其实未来也会成为我们年轻人就是子女的这个一定意义上来也会让子女的生活带来一些干扰。所以我们建议从这个时候开始，父母呢尽量的就已经开始要鼓励咱们的年轻人的经济独立，这是第一个层面。 换句话说，就是你现在给他钱反而呢会让他以后没有钱来赡养你 哎呀，香露您总结的非常对。然后在这个环节里边呢，我们还应该收入的部分哈，一定要把父母的收入一定要撇出来，一定不能把父母的收入算到自己的这个总收入里边。第二呢，就是看支出。支出的里边呢，我们实际上应该把支出做一个分类。第一个就是投资性的支出。如果我的这个支出是放在我的个人成长上的，或者是放在我来构建我的资产成长方面的，那这种投资性的支出呢，其实我们认为它的占比增高一点，其实不是什么坏事儿。而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消费性支出占比过高的话，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 那有没有一个标准的什么比例啊、范围啊？ 是这样的，还要再做一个解释哈，就是支出最后变成负债呢，它其实是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就是负债的这件事情呢，是我欠别人并且最后要偿还的。那负债呢又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生活的日常生活的这种消费型的负债。这种情况就日常生活的消费型负债，我们认为这个比率就应该压为0%。你不能为自己日常的这种生活然后 去借钱 然后来满足自己日常的这种生活。这是我们就是非常强调的，那这个比例就应该是零。 日常生活包括买手机吗？包括买衣服吗？ 对，这个就要做区分了。如果我的这个手机里边实际上可能它存在着对我个人的可能未来成长的一部分投资的话，那应该是把它算成这个就是不是纯粹的纯消费了。第二块呢叫做资产型的这种消费的这种负债。这种负债呢它的这个比例控制在40%以内，这是叫临界值，就是资产型的这种消费负债呢，就比如说我现在 借的这个钱实际上是买房子了 啊、哦，这叫资产型负债。 对，这叫资产型负债。我买房子了，这个房子未来是我的资产，这个房子是未来有可能给我带来什么其他租金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增值收入的。它不会飞 的。对，好，那这种呢，是我们说把它放置在40%，这是个临界值。意思也就是说，通常的人，如果你可支配的每期的收入是100块钱的时候，你光要还房贷就要还 40块钱 的话，其实已经很焦虑了。 嗯， 这实际上是一个临界值。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首先综合评判一下我们年轻人目前的风险状态。对于有些年轻人来说，可能这个值20%就已经很难受了。 嗯， 那么对于有些人来说，那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40%真的是一个不能再突破的值了。就是我们介于，我们是要它应该低于40%。 这还是资产的这种负债是吧？还是总体的负债？ 是总体的负债。 总体的负债、 啊、这时候就是我们说它的负债和收入呢，就是现在是当期的负债支出。主要是资产型的这种消费，好，然后除以我们的当期可支配收入，应该低于40%。 好 啊，如果超过这个程度的话、嗯，生活其实压力会变大。 那么大家可以算一算吧，我们有哪些借的钱啊？房贷、月供，这个如果有的话，是每个月都需要的， 对 吧？再加上你这个月用了多少信用卡，是吧？这算是负债吗？短期负债吗？ 这个信用卡就要看了，就是如果信用卡里边实际上都做的是这种日常的这种花销，我们其实建议它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应该压为零的那一部分。 嗯， 就是纯的消费型负债应该是压为零的、 嗯、 就是很快我们就能把它还掉，不是说我没那个钱，而是因为我有那个钱，只是暂时过渡一下，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七期都是靠这种延续这个延期信用卡来消费，其实这个真的是会把我们的生活带上一个恶性循环。 刚才您说的对，就是如果我们以每一期我都有这么一个固定的账单的话，这就应该计入我们的债务总额里了。 对， 因为你每个月你挣20000，但是你每个月信用卡里都有8000，那么这8000就是你的债务，是吧？ 没错。 加上月供可能还有5000，5000加8000，13000，你的每个月才挣20000。这多少了？ 就已经超过40%， 六十多了， 对， 是不是？ 这种其实我们的生活就已经很焦虑了。这个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出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生活的这种稳定程度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嗯，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呢，我们因为要买房的话，控制不了那个月供了，所以只能控制这短期的消费贷了。 没错，没错， 是吧？ 嗯， 因为那个是个20年、30年的一个贷款。 我们在这个环节里边呢，就是我们很鼓励年轻人的拥有自己的信用卡，这是很对的。那么我们说，其实信用卡对于年轻人来说，它更主要的用途其实不应该是花在我们的日常的纯消费上。信用卡应该是处于什么作用？应该是运用什么呢？信用卡是应该是作为我们的这种现金规划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来看，每一个人都应该给自己备足3到6个月的应急金。那么应急金呢，我们不见得一定要以这种现金的方式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来做应急金，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具有一定额度的信用卡。那这种信用卡呢，在我非常着急的时候，它可能迅速可以给我变现出来这种现金，可以让我在较短的时间之内的度过这种现金的流动性的这种困难。实际上信用卡是应该做这件事儿。如果我们频繁的拿信用卡去买吃的，然后去买奶茶，去买这个冒烟的冰激凌，我们认为这个就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管理生活的方式。 对，那个你不如用储蓄卡去买，那就相当于你在花钱嘛。 对，是的， 用你的纸币买东西啊，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最后收入的减少，而不是在当期没有觉得下一期累积就觉得压力山大了啊。 是的，然后在这个环节里边，我们还会可以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啊，就是如果我们的很多日常的这种纯消费都是靠自己的这种就是信用卡的延期的这种方式来花费的，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看他们都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嗯， 通常啊，因为我们在学校里边持续的在跟同学们在进行一起记账的这种活动，我们会发现呢，年轻人当中哈、啊。饮食或者是这种衣服类的这种消费呢，是占比比较高的。也就是说，我们花的大部分的这种钱里边，特别是借钱去花的时候，还是用来买吃的。那通常这种吃的都是不是说我们日常饱腹使用的，可能是有一些叫网红的食品或者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食品。 约会。 对对，或者是约会使用的这样一些食品。那这个情况就特别值得关注。为什么呢？我们会看见哈，同样的情况， 可能同龄当中我们去日本的这种学校会看，就是日本的那个学校里边每一位同学他一定会把自己的这个餐盘里的食物吃干净，然后这个日本的老师当发现说我们可能中国的孩子可能餐盘里的东西没吃干净，他根本没觉得是有点害羞的事情，日本的老师会对中国老师都施以这种好像有点瞧不起你中国老师的那种眼光，所以这个对于老师的这种心情来说，我们真的是觉得在这个环节里边，第一就是珍惜我们的日常的这种物品，更加珍惜我们的生态环境， 物尽其用 啊，物尽其用，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文化沉淀。 嗯，很多人没有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反而去提前支出那些，你看起来很炫目 绚丽的， 给你带来某种虚荣感的东西，这就会加剧你短期内的消费信贷额的增长，是吧？ 没错。 那最终呢，会多少造成财务危机啊？ 没错。 当然，整个社会呢，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消费量来支撑的哈。 嗯。 从某种程度来说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水平更好一些，可以让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之内享受到丰富的物质， 对， 比如说啊，高质量的商品所带来的这种愉悦感。 没错。 有一个度的范围，就刚才您说的嘛。控制在40%以内嘛，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够去借钱消费、啊、 对，是 也不会全借了钱去消费， 没错没错、嗯、所以它是一个平衡有度的过程。 嗯，好，谢谢，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宋彤老师在节目当中啊分享了这么多的数据和研究，也衷心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能够实现好自己财务的平衡，实现最大的增值和保值。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晚安，再见。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 在荆棘之东有一座写满历史的阁楼，安禄山、李白、乾隆皇帝都曾在这里留下痕迹，但在民国时期它却一度无人问津。直到1930年的一天，日本建筑史家关野真路过此地，一瞥之下顿觉不凡，认定这座古建筑的山门乃是辽代产物。为了赶路，关野真只匆匆拍下一张照片便离去。他的猜想是对的吗？这是一座辽代建筑吗？1931年，梁思成听友人说，北京鼓楼上展出的一幅照片非同寻常。梁思成立即跑去观看，这正是日本人关野真拍摄的那张照片。图片下方写着五个字：蓟县独乐寺。然而梁思成却产生了不一样的猜想。它会比辽代更早吗？一年后，梁思成发表了一篇研究文字，其中写道：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罕有之宝物也。这座被梁思成视为稀世珍宝的古代建筑，真的是唐代遗存吗？它所在的天津蓟州还留下了哪些穿越千年的文化馈赠？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邀请天津蓟州区文物局负责人讲述京东蓟州千年遗珍。12月24号至12月28号7:30至9:00，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